是这样的我，曾是这样的你。如今自觉真的太累，唯愿笑着的嘴，唯愿继续的嘴。还是暗淡的泪。